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13集，合作。众人闹哄哄准备了一会儿，三记铜锣声响，比试正式开始。虽然人少，但毕竟也是打仗，围场很大，阻挡物又多，离近了是根本看不明白的。赵真事先有准备，他和群臣都在半山腰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此时四个营地的情况如下：乾坤书院和文成书院的情况差不多，五个人守营，五个人朝着西北方向进发，另外十个人往中圈的令旗方向跑过去，思路很清晰，守住营盘偷袭别人的营盘，当然重点还是夺令旗。而西北方向正是太学学生所在的营盘。与此同时，元庆书院也有20个学生，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出门夺令旗，20人全部聚守在自家的营盘里，看得出来是采取最保守的战略。山上观战的群臣摸了摸下巴，都有些好奇，别的几家都动了，为什么太学的营盘一点动静都没有呢？乾坤书院离太学较近，率先到达了太学军营的门口，而此时军营里传来了悠扬的乐曲声。众人面面相觑，朝臣也都不解。这时和小四子坐到一块去了的小香香拍着手： 小姑姑。 的确，这弹琴的应该就是赵兰。而此时站在太学军营门口的乾坤书院众学生更加疑惑，这太学大营的大门敞开，不远处的一个小帐篷，公主赵兰坐在那里，门前挡着块纱帘，纱帘后公主正抚琴呢，这什么情况？传说中的空城计？其他书院在比试之前都对太学做过调查，太学大多数人是不会武功的，这点大家心里有数。然而众人还是有两个顾忌的人，一个是凌霄，另一个就是凌月一。凌霄功夫还是不错的，可最难对付的应该是凌月一，这姑娘可是火凤堂主的妹子，武林高手的级别。太学此时的情况叫人摸不着头脑，军营就这么敞开着，留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弹琴，真学当年孔明先生唱空城计吗？是使诈还是故弄玄虚？太学里别的不多，聪明人铁定不少，没准真是有埋伏有机关。一时间，乾坤书院的五个学生就在门口犹豫了起来。远处山头，赵真拿着茶杯看包拯： 这是真空城计呢，还是假空城计呢？ 是啊，一真一假。 一旁太师瞄了包拯一眼： 谁都好骗，就是黑子不好骗呐。 乾坤书院众人犹豫的当口，文成书院的也到了附近，不过他们没动，因为不好判断太学的形势，因此就在远处盘踞，看看乾坤书院的行动。若是真有埋伏，没必要在此处跟他们耗时间，不如转而去进攻另一端的元庆书院。元庆那边的实力应该跟太学也差不了太多，文生居多。乾坤书院众人犹豫了一阵，还是决定强行闯营寨。众人刚刚往前几步，就听到砰砰几声巨响，随后四周围浓烟弥漫，火光冲天。 糟糕！ 乾坤书院的人知道中了埋伏，转身就跑，谁知踏出一步，一旁的一个帐篷哗啦一声塌了，里头一个黑色的身影窜了出来，一股强劲内力席卷而来。四大书院里头毕竟都是些16、17岁的小孩，平日练功在勤，内力也有限，没上过战场，没战过江湖，哪儿见过这阵仗。等他们退到军营外边，就见一个黑衣人杀到他们面前，戴着个鬼面具，双手从身后苍啷一声抽出两把明晃晃的宝剑，两剑挥出，两边两块上马石被一劈为二，吓得乾坤书院众学生娘呀一嗓子，转身就跑。 这是武士，又不是真打上拼命，怎么是动手宰人的架势啊？ 众人心中都犯嘀咕，不用问，肯定是林月一。可见太学将最高的高手留在军营里了，这是无论如何不让人偷营的意思。乾坤书院的一跑，文成书院的也觉得不对劲儿。他们本来决定去偷袭元庆书院的军营，却看见浓烟散去的太学营寨门前，那个黑衣人将剑交给了一个跑出来的姑娘。那姑娘一身白衣，拿着一件黑色的袍子和一个一模一样的面具，接了剑就跑军营里头去了。而刚才那个武功很高的黑衣人则是悄悄溜走了。文成书院的人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心说好啊，你太学倒是挺聪明，先放林月一唬人，然后来个偷天换日，找人假扮林月一守住军营，林月一铁定是偷军旗去了。于是众人觉得正好。文成书院的人杀到了太学的军营门前，果然就见一个黑衣人戴着面具正站在军营门口，双手握着剑。众人都认识刚才接了剑的那位姑娘，那是太学的大才女廖彩林。那位大才女弱不禁风，看到人往里冲估计就得吓跑。文成书院的公子哥也不想吓到这娇弱的才女，于是没一起冲进来，就进来了一个。谁知道刚冲到跟前，却见那位廖彩玲飞起一脚，砰一声，文成书院的书生们看着那个男生从天上飞了过去，砰一声摔到了军营门口拴马的马棚里。好在马棚里没有马，而是厚厚的草料，那位小哥才没摔死。这一窝心脚踹的他都不记得自己姓什么了。文成书院剩下的男生张大了嘴回过头，就见那黑衣人往前几步，双手将剑从地上扫过，两道剑气直冲过来，又是两块上马石一分为二。哎呀！那帮男生惨叫一声，转身就跑。半山腰上，群臣其实都看清楚了这其中的把戏，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刚才第一次杀出来的其实并非是林月一，或者说是林月一和林霄做的配合。砍碎上马石的的确是躲在后边的林月一，而杀出来的却是林霄，因为两人都穿着黑衣服，戴着同样的面具，加之四周围都是烟尘，很难分清楚。后来跑走的是林霄，拿着衣服来接剑的的确是廖彩玲。可廖才女没换上黑衣服，而是转身跑进其他帐篷里去了，剑顺手给了林月一，一一踹飞了一个书生，再一次砍碎了上马石，吓跑了众人。烟雾中又有个黑衣人跑了出来，回身将两把剑交给了同样拿着黑衣黑面具却是穿着一身白色长裙的另一位才女，那才女又跑了回去。四周围文成书院和乾坤书院留下的两个负责侦查的探子都傻眼了，这回跑的究竟是不是林月一啊？搞不清楚啊。与此同时，元庆书院门口大乱，乾坤书院的人先杀到的，刚进门就见里头冲出20个手持长棍的书院学生，最吓人的是都穿着黑衣，戴着鬼面具，跟刚才袭击他们的林月一同一装束。乾坤书院那五个学生第一反应转身就跑，刚跑出来遇上了同样冲上来的文成书院学生，于是两家打了起来，乱成一锅粥。元庆书院的学生也不追出来，退回去死守住营盘。山坡上众臣议论纷纷， 元庆书院和太学合作了吗？ 看着有些像啊。 哎，宝岩，这是怎么回事啊？ 今天一大早，庞玉跑了一趟元庆书院谈判去了，看来谈得挺好。 赵真笑了笑，点点头。 元庆和太学的实力都比较弱，要对抗强敌，联手比对抗或者死扛都要强。 包大人摇了摇头，岂止如此，元庆书院的学生都是本地人，日后基本都想入仕为官，庞玉去谈判，这是多好的机会啊，这些学生自然乐得和他合作，反正也是垫底的命，多交个朋友比较合算，而且和太学搞好关系，未来对他们参加殿试有利，庞玉一定给了他们相当合理的报酬。 很有太师的作风呢。 这样敌人就减少到了两个。 这两个敌人还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早晨的那些传言应该就是为之后的计策做铺垫吧。 众人都点头，赵普一笑。 那么接下来是挑拨两家关系，让他们先自相残杀，削弱实力的时候了。 元庆书院门口一场混战，等两方打了个两败俱伤之后，决定偃旗息鼓，稍作休息。正这时，双方都有探子来禀报，说是有人偷营。乾坤书院的一惊， 是谁偷袭？ 蒙着面，但是看壁上的绣带颜色，好像是文成书院的。 与此同时，文成书院那边也有探子禀报，说是大本营被偷袭了，看绣带颜色，貌似是乾坤书院的。双方心中都打鼓，也对呀，太学和元庆都决定采取守，表示不想抢令旗，于是剩下两家，夺令旗和守军营变得一样重要，丢了哪个都不行，于是众人赶紧杀回去救自家的军营。半山腰上，围观的众人都看明白了是怎么个把戏，原来偷袭双方军营的是虚张声势的欧阳陈华、凌霄和庞玉。他们都蒙着面，带着乾坤书院的袖带到文成书院去捣乱，又带着文成书院的袖带到乾坤书院去捣乱，闹完就跑没了踪影。看到乾坤书院和文成书院跑去偷营的两拨人马快速返回旧营，半山腰上赵普就是一眯眼， 机会来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